是一首非常纯爱的歌曲，来自郭静演唱的《下一个天亮》，由陈小霞作曲，姚若龙填词，温暖明亮的曲风也非常的贴近郭静的声线。继续来听到的是朴树《白桦林》。 雪掩埋的天空下各自飞翔，白桦树刻着那两个名字，他们发誓相爱用尽这一生，有一天战火烧到了家乡，依然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噩耗声传来在那个午后，心上人战死在远方沙场，他默默来到那片白桦林，望眼欲穿的每天守在那里。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长长的路呀就要到尽头， 说这首《白桦林》的创作灵感可能是来源于前苏联的一个故事，而背景故事就取材于苏联二战时期的一个士兵的事情。这首歌曲也有非常多个的版本，继续来听邓紫棋翻唱到的《龙卷风》。 走，这样的节奏，谁？

走过人山人海，眼看着烟火灿烂的舞台，以为就这样一直亲吻一直拥抱就不会分开。等不到天昏地暗，站在眼前是一生最值得的人，抱在怀里是一生最美丽的爱。不管流言流过苍茫的人海，等不到天昏地暗，这就是我们命运最合理的安排。最亮丽的月亮经不起天长地久的等待，最无常的月亮却证明泪水曾经掉下来。爱真的存在， 来自黎明演唱的《等到天昏地暗》。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曲是来自小娟演唱的《爱的箴言》。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我是舒雅，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我将春天。 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不曾祈求你的眼泪，不是我。

growl for me. 那可不一定。那可不一定。 再来。 那可不一定。认不认真也不一定。有样本，有样本也不保证就不是真。那可不一定。不是真也不一定会得分，会得分也不保证就有可能，反正不一定。没票根，没剧本，别演就成分。对称不对称，对等不对等。没天分，游戏分气氛会冷。你要的是发问，还是要下问？那可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合不合身，反正都是我的分身。 分身， 反正不一定。别说永恒，好像说谁要承认阿文的灰尘？那可不一定。 啊啊啊！猜不到，给你一个惊喜，在我心里真是了不起。梦为你的声音让我感觉。枪像素一样，想欣赏。我单放双人床，一直就是 break it down。Come on。 其实精神也不一定不放任，不放任也不保证就会单纯，那可不一定。再单纯也不一定不凶猛，不凶猛也不保证就不认真，反正不一定。 不一定。 没有可能，也会有可能。嗯哼，反正不一定。合不合身？反正不一定。别说永，别说，别说，别说。谁要沉稳安稳的回程？那那可不一定，那可不一定。别说永，那可不一定。Yeah。Education, liberation, 那可不一定。 有一场。 在清晨，在黄昏，在静静夜里，想着你，念着你，你名字回不去。到如今，我还那么的在乎你，不想你，不爱你，原来是骗自己。舍得你离开你，这谈何容易？还想你。我珍惜你，我知道没有人能把你代替，我的心早已经为你占据。如果我能来挽回你，让我俩还能够在一起，才能相望。

到后来我什么都没有。当你离开的时候， 爱过的人显得坚强。

默默等着我，娘子已经没了这一只羊，留你在那里，在小村外的西边默默等着，娘子 有好酒在里温酒杯上轻轻的牛肉是天下的三两银勾勾，如果塞北客栈能用这有没有我们二人生，试试看途中想找去找了什么恩怨过错，这份意又还是让人难过，心上头心上头，感受他人在江南等我还不休的沉默， 娘子却依旧每日这一只羊流落在小村外的西边河口， 在我身旁， 其实我早应该了解你的温柔是一种，但是我怎么也学不会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

直到世界开始落叶，太阳就旅行到远方的南回归线，只留下爱躲在我们的心里面，开一个小房间，暖暖的怀念，就像天，我想带你一起旅行，跟着我到南边，远离北半球的天晴，让阳光直直的照在你我的脸，享受一个可以去冲浪的圣诞节，我只想再对你好一点，我会在你身边，把雪变成了海边，我只想再爱你多一点，让你可以永远在夏天里过圣诞节。却变成了海边，我只想再爱你多一点，让你可以永远在夏天里过圣诞节。在你身边，把雪变成了海边，我只想再爱你多一点，让你可以永远去冲浪的圣诞节，我只想再对你好一点，我在你身边，在你身边把雪变成了海边，我只想再爱你多一点，在夏天里过圣诞节。 Sorry, 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

生。